话400-609-6260。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毛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抽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许睁眼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呼伦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北京几代曲艺家的优秀作品，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单口相声郭全宝先生为您表演的糊涂县官。郭全宝先生活路宽，捧逗单口皆精，在郭先生的晚年辅导了很多优秀的中青年演员，经常参加曲艺界的活动。这段糊涂县官是对传统作品去粗取精，淘汰了庸俗的东西，留下了段子的精华，应该说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成功的整理版本。好，请您欣赏郭全宝的表演。 马少毛长蹄子胖，老两口子睡觉啊蒸热炕，那个老头要在炕头上睡，老婆还偏不让。老头说我拾的柴，老婆说我烧的炕。老头拿起了搂灰耙，老婆拿起了擀面杖。老两口子冰当邦当打了一个大天亮，炕也亮了个冰凉啊，呵呵，谁也没猫着睡热炕。这叫热炕诗一首。您说这老两口子打起来了，为什么？就因为争这热炕。其实那老婆啊也想不开，你就让他炕头上睡有什么说的，他又不是外人，他想不开。所以说这话不投机，两句话就容易打起来。您看这个街面上有这个抬杠拌嘴啊，这都是不亲不友啊。有一个人呢涵养性大，他也不至于打架。往往说这个抬杠拌嘴因为什么不值当的，也有抬起来的。您就比方说吧，这个走道的时候蹬鞋踩袜子，因为这个抬杠拌嘴过去呢很多。怎么着？您想这个踩人的这个人呢当然是理亏一些，挨踩的这人呢是理直气壮，这人呢走得再忙一点，踩了那人的脚了，再没说一句客气话，摸头就走，挨踩的这人呢当然就得生气，往回喊那人，哎，回来，你走道留点神呢，瞧见了没有，你踩我脚了。踩人的这个人呢要客气呢，赶紧给人赔不是道歉，也就吵不起来了。哎呦，对不起您，对不起您，我没注意， 我这有点急事，我竟顾了前面了，我没留神踩您脚了。您看这是怎么话说的？我真不知道。这么办，我给您掸掸。您看我给您的鞋都踩脏了，我给您掸一掸。完了，两句话。好好好，下回您走道留点神。行，完了。他这个抬杠拌嘴就怕这样。踩人的这人呢，这人三清子。挨踩的这四棱子，俩人准打起来。他本来挨了踩了他就火着呢，这踩完了走了没原因，这往回叫跟人就骂：嘿，怎么回事？这家伙你抢校帽子去，你眼睛长哪儿了？踩我脚了知道不知道？他这两句话，那个人有好话也没有了。那人本来就三清子，一听这他能扰这套吗？他也不回来了，怎么办呢？他把这下巴磕啊搁在肩膀上这么一扛，您看这态度就这样了。你嚷什么？这边老太太出花呢知道吗？嚷什么？怎么回事？你踩了我了。踩了你了？哼，瞧准了你才踩你的。完，你这怎么说话呢？ 怎么说话呀？ 就是这个，我抢校帽子，你怎么知我抢校帽子去？你踩我脚了，你还说这话？踩你脚了，你长得倒挺全哥呢，你还有脚呢？谁让你搁地下了？你搁怀里揣着我踩不着，又踩你了，不但踩你，过二年还娶你呢。你这怎么说？俩人拼了半天。一会儿准打起来，这个就怕这话不投机。可是这么说，你要太和气了也不行，和气的过火了也不行。你比如说那人踩了脚了走了，这往回一叫，这么叫：哟，站住，什么事啊？你踩我脚了？那我也不愿意呀。这二位怎么了？这二位哪有这么说话的呀？你踩我脚了？哟，是啊，我实在是没留神踩你脚了，我给你掸掸。刚掸完了。行，甭掸了，下回留点神。不是，我一躲那车踩你脚了。好了，因为我有急事啊，我请大夫去。好了，因为我爸爸家里等着我，怕我回去晚了我还说。行了，因为那小孩一我说你还有完没完了呢？你老这磨蹭我还走不走啊？你恨和气了也不行。他过去旧社会这个抬杠拌嘴打架的事儿很多啊。过去旧社会有那么一句话说，这个同行啊是冤家，这 一点不假。他怎么呢？互相啊都瞧不起。过去在这个旧社会啊，那时候有这么两个人打架，谁呢？一个木匠啊跟一个铁匠，这俩人打起来了。他们俩人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同行是冤家，谁也瞧不起谁，俩人没事在那儿搬杠，看谁搬得过谁。搬着搬着就不搬了，就打起来了。这个木匠跟这个铁匠姓什么呢？木匠啊姓胡，名字叫脚汉，胡脚汉。这个铁匠呢姓汉，名字叫脚胡，胡脚汉，汉脚胡，俩人在那儿胡脚，搅着搅着就吵起来了。木匠啊，撇着辣嘴就说：“你们干嘛？你铁匠干嘛？”哼，告诉你，世界上先有的木匠，后有的铁匠，我们得在前边，你们在后边。那铁匠他能听那套吗？胡说八道，哼，睁眼说瞎话。告诉你，开天辟地，先有的铁匠，后有的木匠。你木匠使的那搬凿斧具，那都是我们铁匠打的，知道吗？懂了吧？木匠也不服气，好说，哼，你们铁匠用的那个风墙，你们不烧火，你们就能打出铁器来吗？你们那风墙是我木匠做的，先有的木匠。铁匠说：“有的铁匠，先有的木匠，先有的铁匠。”俩人越说越呛，吵起来了。 这个木匠这人呐，手也太狠点，不容分说，啪就给那铁匠一嘴巴。没想到打铁的挨一嘴巴，他能干吗？好嘛，一伸手揪住了木匠的耳朵，吭哧一口把鼻子给咬掉一块。这俩人就这样打官司去了，来到县衙打官司。这个县官呢，就是那糊涂的县官，非常的糊涂。他姓什么呢？姓胡，名字呀其实叫杜忠，胡杜忠。可是大伙儿都叫白了，管他叫糊涂虫。叫他糊涂虫啊，一点没亏负他，整个一个大糊涂虫一个。他问案子没有一件案子问得清楚，糊涂。这么糊涂怎么能当了县官啊？他这县官啊也没有什么学问，脑筋也不聪明，很糊涂。因为他是花钱运动来的这么一个县官，不但糊涂，这县官还怕老婆，他老婆说什么是什么。这天呢，这个木匠跟铁匠来到这儿打官司，他得升堂问案呢。衙役三班两边厢站立，木匠跟铁匠往下边一跪，县官往上一坐，一看他得问呢。哎，木匠，为什么来打官司？木匠说，老爷，他把我鼻子给我咬下一块，把我鼻子咬掉了，您瞧，您给我做主。好了好了，不要嚷。哦，铁匠，你为什么咬他的鼻子？为什么把他鼻子给咬掉了？铁匠他也不敢承认呢。那什么老爷，您不知道，他那鼻子不是我咬的。混账，不是你咬的，难道说是老爷我咬的不成？那不是老爷，也不是你咬的，也不是我咬的，那什么是他自己咬的？木匠，你自己咬你自己的鼻子，为什么赖人家？您说他够多糊涂。那木匠那鼻子都快气歪了，让那县官心说我自己咬鼻子啊，这掉了一块我自己咬的。老爷，我自己咬我自己的鼻子，我够得着吗？对，铁匠他自己怎么能咬他自己的鼻子呢？铁匠他找辙吗？人老爷您不知道，这什么，他这个他自己咬他的鼻子的确是这么回事。他是那么着，那木匠他自己咬他自己的鼻子呀，他不是在这个平地下咬的，他是在桌子上咬的。老爷一听乐了，呵呵，很有道理。对，当时一拍惊堂木，好你个大胆的木匠，自己咬掉了自己的鼻子，反倒误来好人。来呀，把他拉下去，打他50大板。什么事就打50大板？噼里啪啪一通打，打完了以后，把他给我压起来，倒把这木匠给压起来了。好，叫这个铁匠出去找宝，把他放了吧。稀里糊涂，他把那铁匠给放了。衙役三班也不敢说什么。回到内宅啊，这县官还美呢，心说今儿断这案子很好。他回到内宅，这太太得要问一问他呀。老爷，今天问的是什么案子？太太你不知道，今天来了两个人，一个木匠，一个铁匠。这个木匠非常的狡猾呀，他自己咬了自己的鼻子，反倒误来好人。我打了他50大板，把他押入牢房。那个铁匠让我给放了。太太一听啊，就知道今儿这案子他又弄错了。老爷，自己怎么能咬着自己的鼻子呢？是啊，太太，起先我也是这样子想嘛，自己怎么能咬得着自己的鼻子？后来经过那铁匠这么一说，我认为很有道理啊。一个人够东西吗？如果站在矮处够不着，要站高处就可以够着了。他说那个木匠嘛，是在桌子上咬的鼻子。太太一听，哦，在桌子上咬的鼻子，三爸你上桌子咬你自己的鼻子看看怎么样。县官一听，上桌子自己咬自己鼻子，那就上桌子吧。他不敢惹这太太呀， 他怕老婆呀，赶紧蹦到桌子上张大嘴就够，怎么咬他也咬不着啊，脚这么一蹬一呲，啪嚓摔下来了，被脑袋摔这么大一大包。哎呀，太太，我也是够不着。哼，还说呢，真是让我又可气可又可笑。哎呀，这么办吧，赶紧派人把这铁匠再抓回来重新问案，重重的责打他一顿，给那木匠出出气。你这问错了。哼，这回这么办吧，要让你一人问案呢我还很不放心，我给你出个主意，到时候你听我的，你问案的时候啊，我在桌子底下蹲着，我冲你比划打手势，我让你怎么样你听我的就行了。嘿嘿，哎，很好，好好的好的。县官一听，赶紧就派这个差役抓那铁匠去了。等把这铁匠抓来以后啊，那县官早已升堂了，往那一坐，太太往桌子底一蹲，到时候问案，这县官净看他太太打手势。来呀，把铁匠带上来。一会儿差役把这铁匠又给带上来了，铁匠往这一跪，心里腾腾腾腾净剩害怕了。怎么呢，想这回又把我抓回来了，一定没好，害怕。嘿，给老爷磕头，给老爷磕头。铁匠，我来问你，木匠的鼻子到底是谁给咬的呀？算。铁匠一想，您不是刚问完了吗？他也不敢变话了，他还按原词那么说吧。老爷，是刚才您不是问了一回了吗？那个木匠那鼻子是他自己咬的。胡说，自己怎么能咬掉自己的鼻子？那什么，老爷您不知道，他不是在地下咬的，他站在桌子上咬的。老爷一听这话火就大了，混账，实在可恶，站在桌子上就能咬掉自己的鼻子，老爷我够了半天也没够着，你看我这还一包。太太一听这个气呀，心说你跟他说这干嘛呀，赶紧一拽老爷的衣襟，冲他比划，心说你别告诉他这话呀。这么一比划，县官这么一看，海弟，来呀，把这个铁匠拉下去打他五板。他一听，谁让你打他五板了？铁匠一想，哎，这倒不错啊，感情闹了半天又把我抓回来，才打我五板啊。行了，我也甭跟他磨翻了，干脆挨五板挨五板吧，往地下一趴，尽情挨打。太太那很生气，噼里啪嚓打了五板。打完了以后，好了，站在那里等着。低头一瞧，太太那意思，你呀太糊涂了，你倒瞧清楚了，你把我这话呀，这意思满给我听颠倒了。冲到这么一来，县官一看，海弟，来呀，把这个铁匠翻过来再打他五板。铁匠心里这个气，怎么翻过来还打五板？嘿，这差役也不敢不听啊，一拧拐子把这铁匠给翻过来了。当差的赶紧问这县官，老爷，是翻过来打什么地方啊？混账，太可恶，非常的糊涂，翻过来打肚子。打肚子，差役这扑扑扑打了五板。怎么会扑扑的，他打肚子他可不是扑扑的吗？打完了，好，站在一边。县官低头一看，太太这个气，心说满都弄错了，你啊干脆你还不如不看我的手势呢。冲他这么一来，心说你甭看我的手势了。他这么一比划呢，县官又误会了。才一来，给这铁匠揉揉肚子。刚开始说我们多人干过这事儿啊，怎么着还揉肚子呀？既然说让揉，那就揉吧。揉的这铁匠啊，是说不得笑不得，这就是揉啊。好好好，等住。县官低头又这么一看，太太急得汗都下来了， 冲他直比划。 心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冲他一指一咬牙，县官这么一看， 行得了，来呀，把这铁匠鼻子咬下来。 嚯，让咬鼻子，当差的犹豫不敢咬啊。正在这功夫，太太实在绷不住劲了，一拽他衣服，一指自己，冲他一咬牙，那我说的不是这么回事。县官们一看，哦，好了，你们不要咬了，太太要自己咬他鼻子的。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郭全宝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糊涂县官》。下面我们请出王文林、李金斗二位合说传统相声《汾河湾》。 哎呀，这回由您表演， 可不是吗？ 我认识您， 认识我们人很多。 哎呀，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 不敢当，普通相声演员。 太好了，久仰您的大名。 哎呦，您别客气， 如驴贯耳。 如驴贯耳，如雷贯耳。 干嘛非得如雷贯耳啊？ 声音大呀。 哦，雷声音大。 哎， 那驴叫我声也不小啊。 非跟我们驴上连着是怎么着？ 不是，就是您名声大。 没有那么说的，都这么说，如雷贯耳。 如雷贯耳。 哎， 我看见您，我兴奋。 您别客气， 我特别的激动。 是是是， 因为我特别喜欢您。我爱您。啊，有点意思。 爱我什么呀？我哪可人爱呀？ 我喜欢您的爱您的艺术。 您就喜欢听相声是吧？ 对对对对对。 好，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有时间，有时间，我跟您多进过地方。 您别客气，您是 我也是文艺界当中一份子。 您也是干这个的 啊？对对对。 那您是？ 我是梆子。 梆子 啊！ 哎呀，咱俩拉着手。 您也梆子？ 我底儿。 这一只鞋似的。 对呀、啊，您鞋梆子吗？我鞋底儿，正好一只啊。 不是，我是说，我是那个河北梆子。 您是唱河北梆子的。 对 对， 对。 哎呀，没看出来。 不要磕头。 没关系，没关系。 不是那个，我这河北梆子。 哦，河北梆子。 对对对。 哦哦， 我像跟这个什么这个刘玉玲啊， 哦， 李二娥 啊， 啊，我们这都是一期啊，我们都是那个 老师 李桂 云老师， 那都是我们都是他的学生。 哎， 刘玉玲 那是京梆子的代表人物。 对，那刘玉玲我师姐啊。 刘玉玲是您师姐 啊？ 你师姐叫玉玲？ 对对对。 您叫？ 我叫芋头。 芋头 啊。 你要叫土豆就更像 了。不是，我叫 你看这模样，长个一土豆啊。 不是，您是 又叫马铃薯。 不是，您是说我这个形象？ 是啊， 我的名字芋头。 那为什么叫芋头呢？ 因为这几个芋字呢，我是头。哎，我 您是芋头。哎，刚出来的那个 意思可 这、啊、 我是头， 我知道知道， 我都不错，我们几个人 是是是 啊， 看出来了 啊。 您是唱什么的？ 我 啊 啊，您看一看 啊， 就是我这个五官， 呵， 我这个脸型， 嗯， 我这个面条， 面条 啊， 那叫线条 啊啊啊，对， 线条， 我这个线条，您看我哪根？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啊， 你像虾米，你这干嘛这是？ 不是，您看我这个 这

每当到了春天，春姑娘就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每当到了夏天，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虽然有所下降，但气温仍然很高，最高气温仍然可以达到37度左右，高温炎热天气持续。午后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注意防暑和补水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空气清新，风力不大，登山气象指数为2，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5度到37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今天白天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波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拿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谱写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熏土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王文林、李金斗二位合说的汾河湾，刚刚开了个头。两位老艺术家当年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的时候同窗学艺，王先生呢是世家出身，他的父亲是有相声仓库之称的王长友先生。像王长友先生、谭伯儒先生既是表演上的一代名家，同时又是著名的教育家，教学成果丰硕，北京相声的几代人都得益于他们。好，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王文林、李金斗二位合说的《汾河湾》。 哎，您说您这好啊，华山， 哎，我华山， 对对对 对啊，河北梆子我不见外。 哦，您也好？ 不是好、我是过道打把式。 哎呦，这门里出身啊？ 对呀、家里有人干这个。 家里谁唱梆子？ 我们老爷子唱梆子。 哎呦， 就我爸爸。 您老爷子哪位？ 李世林，李先生。 哎呦，唱得好啊！ 对呀、 可是总听不见了。 岁数大了。 哦，老梆子了。 你爸爸才老梆子了。怎么说话呢？这是？ 不是不是，我是说、您父亲是唱那个老调梆子。 您得把这调给带出来。 哦，您也跟您父亲学过？ 对对对， 您学的是 胡声。 什么 胡声？ 胡声， 哎， 这违反政策啊。胡声 您不懂啊？是怎么着？ 您 老声。 老声也不行啊、 我说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不是？您怎么 这跟生孩子没关系？ 您说这什么？ 带一个胡子，这样，出来，爸，老生。 哦，就这儿挂一这黑了呱唧的那个， 那叫髯头。 哦，这您尝这个？ 哎，跟我父亲一样。跟这个、 哎呦，太好太好。 是， 好，这是更近乎了。 对呀、 啊，有时间您上我家， 哎， 我好好的掰扯掰扯你。 我好好的收拾收拾你，掰扯掰扯干嘛呀？ 不是，咱们就是那个，咱们一块 我明白 一块儿那个 研究研究 啊，对， 是不是？ 我看您，我激动， 啊、对， 有时间就上我家，咱们好好的那弄弄戏，咱们好好戏， 不用上家去 啊， 不用上家去 啊。 今天星期六 啊，对啊， 就在这儿一块儿研究研究， 这儿 多好。怎么了？ 不合适，人家这都是相声专场，都听相声来的。 啊，不，谁说的？ 谁听河北梆子啊？ 在座的很多都是戏迷， 是 河北梆子专家，各位懂啊？ 都爱听河北梆子吗？ 你问大伙儿啊？ 行， 你 看啊，你看，还真不少哦，这么多爱好的。 对， 那行、啊，为了满足亲爱的朋友， 怎么样？ 咱们唱一出。 好， 唱一出。你挑出戏。 不，您挑戏。 不，你挑出戏。 您挑戏。 不， 干嘛我挑？ 这我会的戏多呀。 哦， 我会80000多出呢。 啊，有那么多出戏吗？ 你待会儿我挑一出你不会。 哦， 当着这么些人，你心里一窝囊。 是， 待会儿你半身不遂了，你画圈了。 我至于吗？这个 不是为了您的安全 啊！ 您挑出戏， 您这是戏德。 哦、对，您 看我会的少，我会的也不少 啊，是吗？ 您是唱青衣花衫的， 对， 我是唱这个胡生的 啊。 好，咱们两个人唱一出《粉河湾》。 粉河湾， 哎，粉河湾， 好， 河北梆子的戏， 粉河湾这戏好， 哎，没错。 不过就是这戏太长， 那没关系，咱们掐去两头， 不唱当间， 那就别唱了。那得唱当间啊， 哪点？ 闹窑，哎， 这点热闹， 好啊， 喝闹窑， 对呀、 啊，飞茶壶， 哎，这 闹 烧窑的窑啊， 不是闹窑， 闹窑就是啊。薛仁贵跟柳仁怀两个人打起来了。 哦，闹窑这点是这样。 哎，一个是薛仁贵，一个是柳银环， 就这么两个角色。 两个角色。 哦， 薛仁贵、柳银环。 哦，这俩人是什么关系？ 关系？ 他们俩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两口子呀。 这俩是夫妻啊。 两口子呀。 哎呦，你看，好，我也薛仁贵， 对， 你也柳银环， 等会儿 咱们俩人好好、 好嘛， 咱们查的 查还查的呢 啊。 您是唱青衣花衫的？ 对，我衫的。 哎，别提这衫的 啊， 我是唱胡生的。 对啊， 我来薛仁贵，您来柳银环。 干嘛非得你来薛仁贵啊？ 您不是唱青衣花衫的吗？ 没错啊。 是啊，那是女的、您来啊。 哦，薛仁贵是男的 啊。费这么大劲，你连公母都分不出来啊。 哦， 这戏怎么唱啊？这是。 哦，你演薛仁贵。 对呀、 我演柳银环。 您是唱青衣花衫的呀。 照你这个意思说、你是我的 丈夫， 我是你的 妻子， 咱们两个人结婚了， 多好啊！ 那么多害臊， 去你的！还知道害臊呢？上台一出戏，下台立规矩。 啊，行，角色咱就这么分。 这位您来，柳银环；我来，薛仁贵。 好。那咱们这有没有那个什么那呼呼？ 呼呼 啊！唱戏得呼呼。 那叫呼呼，那叫场面，敲的打的对不对？ 啊，对， 场面， 场面咱有吗？ 没有啊，硬嘴打家伙呀、 啊！ 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呀！ 好， 哎， 啊，那还那什么，那个，您这儿有没有那个，就是那个龙头？ 这个对不住您， 怎么？ 这个龙头 啊， 上门头沟拉煤去了。给驴套上了，等他回来 再给您套上。 这不是这里有驴什么事儿啊？ 你怎么什么都不？什么叫那叫行头？行头 就是那长袖子那个。 是啊，花的绿的 啊，对， 行头。 我知道是行头。 嗯， 啊，我怕说行头你不懂。 是我不懂，是你不懂啊？ 啊，有没有 啊？没有， 我得穿上 素身唱。 就这样的唱 了，哎，这大褂都代替了， 我可没这么唱过。 哎，可以来了。 好，太好了，为了满足 大家的要求吗？ 对对对， 那咱们开始。 好， 您帮我把桌子往那给我搭一搭。 干嘛搭桌子？ 分出前后台来。 哦，这怎么算啊？ 桌子前头为前台 啊， 桌子后头为后台。 是， 您这是上场门 啊， 我这边是下场门。 好，我是不是得稍微的？我得， 您别着急， 我画我。 我拿一把椅子 啊， 闹摇嘛 啊，对， 这椅子往这一坐。就好的是摇里摇外， 还得拿把椅子。 我来这椅子去， 我来吧。 别去 啊！ 您是老师， 我 拿去。 别去， 我拿去， 我来吧。 您别客气， 真是我来吧。 你来吧。 我来吧。不是啊，您给搬过来了。 这一会儿您好坐。 哦，好， 哎， 一会儿坐是吧？ 哎，对， 咱们我是不是也得还是得化化妆？ 当然了， 我老觉得我 稍微的打扮打扮， 这样跟元宵似的。 他不是跟元宵似的，您基本就是元宵。 其实我也包一下脑袋， 对， 要不然不像。 当然了，是不是人平衣马平安嘛？对不对？人家要打扮，打扮出来很好看。一般的这个扮戏的时间比较长，得一个小时。为什么呢？他得包头。贴片子他用不着，简单扮上戏之后叫您这么一看确实不错，您仔细的注意瞧，一般的人 漂亮吗？ 你看那孩子这给你照相，别害怕他不咬人。哎呀，真不错真不错。 就我这一化妆，我给你买个姿势。 嗯， 你看，就我这么一个姿势， 嗯， 像不像一个电影明星？ 哪一位？ 徐静蕾。 你不像徐静蕾， 那我像 猪八戒。徐静蕾就您这模样啊？ 这多漂亮！ 您呢，甭来这套。 嗯， 主要就看您的表演跟唱。 好， 好吧， 行， 咱们现在就开始。 现在就开始。 哎，您就叫板 啊？什么？ 您叫板。 我还得叫板， 当然了，您得叫板呢。 行， 哎， 跟谁叫板？ 打架呀，是怎么着？ 不是，你不让我叫板吗？ 叫板有一句词儿啊。 什么词儿？ 丁山轮该来了。 对啊，从这儿开始唱。 这儿就开始 了。哦，这儿也开始唱。 对， 我知道，那就行，行，嗯，好。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亲爱的丁山儿啊，赶快回来吧，妈妈在这里等你。 行，您怎么干念呢？ 那我怎么办？ 您得有孕呢。 什么？ 有孕呢。 我有孕， 有孕呐， 那不成怪物了吗？ 啊，怀孕呐，孕调之韵，你得唱河北梆子呀。 那 丁山儿要该来了啊！哎， 这句谁唱？ 你唱啊！ 我唱，你这干嘛呢？ 我这不叫你吗？ 我用你叫干嘛？我用你叫干嘛？ 来劲儿了！ 你大驴嗓子，你嚷什么呢？ 谁驴嗓子？ 你叫谁呢？你让我唱， 你唱啊！ 真是，我 来。丁山，丁山，丁山，不唱不唱不唱， 要不要咱们，要咱们不唱。 这人欺负人， 我怎么欺负你了？ 你想你唱时我没管你吗？ 啊， 我这刚一张嘴，赶紧拿扇子把我给挡上了，不让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看见我的面部表情，就嫌你一人， 你这 就我这么漂亮，还挡着我？ 不，我跟您这么说，玉头 啊， 您没明白？ 怎么没明白？ 您这句是慢帘枯头叫板。您唱这句的时候还在后台呢，没到前台和观众见面呢。 是啊，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啊， 拿这扇子挡着一点，明白吗？ 哎呦，抱歉， 你看 我误会了， 就是啊， 我这句是在台帘里边呢，扇子好比是门帘， 就是。 哎呦，这我可不知道， 这还用说吗？ 您别往心里去， 您别客气。 哎呦，我这就不知道。丁山， 干嘛你？你不好好唱，你糊了我脑袋干嘛你？你糊了我脑袋干嘛？当这么多人，这什么意思？ 你讲理不讲理、 啊？我哪不讲理啊？ 你这扇子什么呀？ 门帘啊？ 还是的，我扶点门框啊。 没有，大伙儿看看这儿有门框吗？这个。 没有，咱不服不完了吗？其实把脸还 又来干嘛？这是 没事情，这服不完了， 什么毛病？ 丁山儿啊，该来了啊！ 我知道这儿唱四句啊， 那你唱啊， 那不行，咱俩得对个词儿啊。 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么词儿啊？ 那不行，那我唱完你接不上来了，你咱们对对词儿得。 这没有上家句，就你一人的。 我知不是这那也得对的好。你们头一句什么？你们有头一句吗？ 多心能没头一句吗？ 啊，头一句是 我的二分和万欠的去大雁 啊，就是这老词儿啊， 都是这老腔老调的、 啊。二一句跟第一句不一样吗？ 多新鲜呐！天到了、这般事也不见回还， 好像是还有一第三句， 多新鲜呐！ 响 声儿，我坐之在那窑了门以外。 你看，还是对的好不是？ 怎么？ 这是四句的 词？不，三句。 四句。 三句。 是三句吗？ 就是啊。 那四句什么呀？ 一句不会啊。整个一片子啊。 有一四句是 当我的儿他到来红八番餐来， 这餐是怎么回事？ 餐不就是吃吗？ 哦，餐就是吃， 餐就是吃啊， 吃餐一样， 就是啊。 哎呦，行了，没问题了。 怎么 有吃我就记住了， 饿饿感应。 行，没问题。 哎， 丁山儿啊，该来了啊！ 真没少下，这还包一打一那个抬抬抬抬抬那个领抬领领抬大起大抬东里个隆东里个隆东里个隆咚一个隆个隆咚一个隆的咚个隆咚一个隆个隆的咚。 头一句什么来着？ 我的 哦， 我的儿在坟呐、河河湾的里根儿东，前闹去大雁里根儿东，天到了这般事也不见，回呀还龙，将生儿我做之啊在里根儿东。摇满一粒 哎不上外边 将生儿我坐之啊在里根东这摇满外呀、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你数数呢 这是 哎哪有嘿 当一根 了你唱累人家了 哎哪有嘿 咚 他到我来同把饭吃啊！嗯嗯嗯嗯嗯， 别买了，餐。 你不是说吃餐一样吗？ 那不成，那不够折呀！ 非得唱餐。 对呀， 吃西餐呢、啊？ 你还吃西餐呢？ 妈来！抬抬抬抬的领抬领领抬，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差点没把我累死 你差点没把我急死、你得收板呐、 收板 啊不收板我怎么张嘴啊 不好 哎 当一杆狼的洞 这怎么意思啊这个 不是跑轴 嗨全让我赶上了 学人归作是太短了剑您听看这有点刘欢的味儿啊 多咱俩 剑舍 半桶里不断 当一个冷的当不能当一个冷的当今儿天里冷不冷 我不冷 他的母相儿难得见他的父相交儿不能够团得远当一个冷的当不能当一个冷的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我等谁呀、 正催马来用我看哒哒哒哒 什么德行啊 见你们大嫂坐在了要我前摔灯里来下了马等见了大啊嫂子我是李当哦哦哦哦想啊大嫂亲来见礼讨厌 怎么了这是嫌我回来晚了 大嫂亲来见礼缺德大嫂亲来见礼什么掉下来了 什么也没掉打你呢 你打我干嘛 啊 这不为什么 这有一句词啊 啊 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 哦哦哦就这 事哎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你 请问大嫂前边什么所在 此乃是北京市 什么北京市啊龙门郡 哦哦此乃是龙门郡 装你 这是周末相声俱乐部呀 嗨什么周末相声俱乐部大王庄 哦哦大王庄 哎 哦现在是大王庄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那就别问了全不知道啊有名的便知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全认识了怎么办太笨了 怎么了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不晓 嗨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干馍是那芙蓉姐姐馍。 嗨， 我问他干嘛呀？我没问他。 那是 你听我的啊。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就是那薛仁贵之妻刘世英的话。 今夜你问那刘印环木 怎么是 他卖光盘去了？ 没听说过。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金斗、王文林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汾河湾。听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明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我们继续请您欣赏北京几代曲艺名家的精彩作品。 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 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6月29日至7月9日，第27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与您相约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激情盛夏，最美燕京，尽在顺义。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莫信天上掉馅饼，守住你的钱袋子。 人民银行2018年普及金融知识，勤学多思，慎行明责，增强自身辨别能力，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守好咱的钱袋子。 农业银行提醒您，守好钱袋子，千万别上当。 立夏荷塘蛰伏清夏，翠微第四季折扣季换季初期，百货类大部分商品5折起，另有翠微化妆节会员享10倍积分，化妆品满300赠50，周末更有 cosplay 热门游戏角色现场。